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你，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早餐好营养，就喝热露。